装甲手臂抱起红发男冲向了一间旅行室。水已有一些漫至这里，墙壁和天顶上溅射着数不清的血渍，所有旅客都在心脏的位置被击穿一个洞而死去。他撕下一具尸体的上衣，粗大的机械手灵活地扯成布条缠绕在男子的右膝盖上，弹片已无暇取出，他只能先赶快包扎，然后想办法离开这儿。就在包扎工作进行的时候，苏哈的显示屏上出现了金属物质报警，子弹撞击的绝非是人体骨骼，而是闪着钛合金光泽的金属，子弹惯性之下变成了圆铁片，那骨骼上竟然有一点细微的凹坑。 金属？难道他是机器人？可怎么又会流血呢？ 想法只是一瞬，眼前要做的比关心这个问题更加紧急。水流越来越多，没过苏哈的装甲腿，冲浮起车厢里的尸体。黑暗的海底，同样漆黑一片的车厢之中，头颅的狂叫响彻走廊，还有不断漫进来的深海液体和数不清的死人，如恶魔的地狱。之外是万丈高的海水重压，而半个小时前还是灯火通明，人声喧嚣的一片。那个男人还在想办法讨好自己，大胡子也显摆着臭脾气，切着钢铁。 恶魔，船长是个恶魔，疯子！ 苏哈扛着昏迷的红发男，拨开漂浮的尸体，一步步趟过七腰深的海水，朝走廊深处挪去。头颅的狂笑已经消失了， 被淹没了吗？ 他忽然发觉，在探索列车的所有房间中，始终没有找到驾驶室。看来头颅应该是一切的操纵者。 用脑袋替换 AI 吗？可是无法靠近，又谈何控制机车？ 屏幕上的电机信号依然在不断的增高，水越来越多，路越来越不好走，渐渐地没过胸口，逼近面罩。列车内并无封闭的弹射救生舱，即使他可以破墙而出，勉强撑着游浮上海面，红发男也会溺水被高压挤死。水缓缓地漫至苏哈的防护罩顶端，他无奈之下把红发男举过头顶，而自己渐渐地被淹没下去。这毫无意义的举动出自他的下意识，而理性告诉他这样一点用都没有。嘟，熟悉的机械女声从车顶传来， 到达亚洲港，请做好上浮准备。 苏哈的脚底传来一股持续的超重和滑移触感，他意识到整条列车正加速斜向升高，车厢里的水越来越多，最后红发男与车顶之间只有一道缝，贴着金属天花板呼吸，直至淹没。一串气泡掠过苏哈的双眼，他只得一边摇头一边松开手，车窗反射出的忧郁眼神随着悬浮的红发男尸体自心底缓缓地浮起。他连自己怎么获救都还不曾知晓，也没传达出感谢，就这样的结束了。车窗外的光越发明亮，灰蒙蒙的天空下，列车平稳地斜穿出肮脏的水层，飘在海面上。一旁是一座废墟港，鸡蛋壳形的封闭码头，合成材料的穹顶上有一个被炸出的大坑。苏哈挥拳击破窗户，海水缓缓地流出，他双臂接过慢慢随着水位降低而下落的红发男，显示屏上他的生命迹象扫描指针死死地指着零。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你。 苏哈无法想象一个眼神透着忧郁，走路都打晃的男子，竟然在一瞬间变成那样的杀人恶魔，毫无人性，毫无怜悯地对无关的人大开杀戒，一切都在头颅愤怒之后。 你一定是被操纵的。 正在苏哈叹息之时，红发男的手指突然活动了一下，接触到空气的他仿佛突然重生，苏哈屏幕上的生命指标数值在不可思议的急速增加，红发男圆睁的双眼随着微微扬起的头一点点地转向低头难过中的苏哈，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数值的变化， 直到红发男的右手抬起，平指向庄稼的心窝。三个手指竟然刺了进去，苏哈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眼前的男子又变回来那凶残的模样，牙齿颤抖着紧紧咬合，浑身上下充满杀机。他将红发男用力丢开，直撞向列车的墙壁，震碎了几块车玻璃。红发男却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坠地后缓缓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苏哈走来，再次端起右手。远处头颅狂笑声炸起， 不，他绝不是人类，不可能，怎么还会有生命活动？头颅也没有被淹死吗？ 海水已随破碎的落地车窗流得只剩脚下的一点，眼前是可以同苏哈搏斗的人，另一侧是正在增加高压电的怪物。纵跃而出，苏哈从破窗坠入水中，一点点地朝向隔不远的废墟城市游去。身后红发男摇晃着垂下的手臂，站在破窗前望着他的身影，双目的红光渐渐减弱消失，直到变成苏哈初时的那样，低着头，穿着像烧焦一样的风衣，双目无神，摇晃着离去了。天空雷声渐起，伴着雷声，苏哈只感到头忽然一晕，倒在了岸边，失去了意识，周围的世界仿佛突然崩碎，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是中东半岛的一座地上废墟，其下面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城，以天然溶洞而建。下雨了，它的入口隐蔽，以至于需要专门的向导带旅客进入。此刻这些向导如蟑螂一样躲避在废墟夹缝中，一边抽着烟，一边时不时地起身观察外面的情况，寻找旅行者的影子。雨不大也不小，打在坍塌的墙体，石板上留下道道泥痕，汇入破烂之间的小沟不知去向。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单调的味道，室内沉闷而寂静。一栋大楼残体的某个房间里，三个衣着像流氓地痞打扮的人坐在破烂不堪、勉强可用的沙发上，边吸烟边听着外面的哗哗的雨声。没有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的响动，这是好情况。这间半地下室的小屋只有十几平方米，相对完整，墙壁顶端有一道道指宽的裂缝，可以看到外面，而又不易被 AI 和变种生物发现。基地一样的空间里略有给养，正当中是个小火炉，躺在软绵绵的破沙发上也比冰冷坚硬的地面要舒服。屋角放着漆黑的原油桶，盛着净化后的储备水，还是许多天前补充的，现在只剩下半桶。有个人抬手取下挂在墙上的铁桶底部伸出的管子，用钢盔接水放在小火炉上加热，遍布四处的隐秘的78条地下城出入通道不断地更改着开闭的组合方式。倘若有陌生人进入了关闭的入口通道，里面的自动防卫网会将他判断为入侵者，集中火力格杀无论。开闭的安排组合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这是本月第几次改变出入口啊？ 烧水的人头也不抬盯住火苗发呆。 我看看啊，16次。 一旁的同伴看了一下口袋里的本子，回头应答： 总他妈的改，出入口都打开不行吗？整得老子总得记哪些口开，哪些口没开。没办法。 劣质烟草的味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却也比没有强。何况是对已经成瘾的皮包骨头、眼眶深陷、手臂隐约可见皮下筋骨的人。这印证了一个真理，毒品是一种很好的控制人的工具。雨水带来的闲适安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却被肮脏的心污染。此刻的地下城内，在某间秘密实验室里，于千钧一发之际被从巨象脚底救下的苏哈正躺在里面，脑袋上戴着连满电线的头盔处在梦境之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获救后被运到了这里成为实验品，更不知道列车上的一切都是被人工调制出来的虚幻之境， 仅存于在他的梦境之中，目的是探测他的反应。他无法醒来，因为他受到了研究员的控制。身在梦中的人大多不知自己在做梦，多么完美的控制。梦境模拟器的信号强度再低点。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说，太高了，会烧毁脑细胞的。多少？旁边是他的年轻助手，原来的90%，不，95%。还这么高？不用担心，95%是没问题的。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很健壮，抗载荷性没那么差。真看不出来，他的身体也不壮实啊。他的神经细胞比一般人都强，我怀疑是不是变异的缘故，可又找不到证据。认真干活，别发牢骚。深海列车的梦境模拟已经完成了。结果如何？助手问。他属于容易冲动的类型，显示屏上的信号表征梦境里他差点毁了整趟列车，和头颅与狼狗发生了战斗，几乎所有人都死了，看来是难与船长相处的类型。以梦境模拟结果看，他的反应力、判断力、战斗经验都不错，面对危机情况的心理素质也很好，还真是个好素材。如果能把他改造成狼狗那样的改造人，或许会比狼狗更强，缺点是他的性格太倔强。什么时候能结束啊？我都饿了。忍着点，不是能死啊。现在进行第二号梦境模拟，环境是地下迷宫，他要在那里找到13个零件，组成打开出口的钥匙。这个梦境可以检测他的探索能力和观察能力，待会儿记下各项数据，然后给我拟合一下曲线，归纳出方程来。好的。迷宫的复杂度先不要太高，等级7。好，模拟开始。显示屏表示他已经开始搜索了。找到了第一个零件，还真是个可怕的速度，快记下数据。梦境模拟真是个好东西，没有比它更能探测出人的内心想法和潜质了。年轻男子有些不耐烦，天都亮了，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已经是第三个零件了。天哪，记下来，等等，给我镇静剂。电压过高了，神经活动不稳定，快点。干什么呢？神经突触会坏掉的。随着厚厚的玻璃墙，金属的封闭房间内，墙壁伸出的机械手给手术台上的苏哈静脉注射着一种液体。这些机械手像眼镜蛇一样微微地抬起，针头迅速准确地刺入静卧在金属台上周身冷汗的苏哈体内。还是先吃饭吧，让他休息一会儿，你的模拟太频繁了，你真是个冷血动物。助手有点吊儿郎当，似乎在抗议工作多于生活。别给我捣乱，他的神经活动已经稳定，模拟继续。他的各个方面素质都比狼狗的要好，把他变成改造人说不定能成功。如果成功，船长一定会大大的犒赏我们一笔。快点，别磨蹭。 上司，让我也做个梦呗。 行啊，你要做灾难梦还是恐怖梦？ 有美食和美女就行。 行啊，不如你去吸毒，然后产生幻觉，最后痛不欲生的死掉。 助手故意胡扯的话没有得到上司的回应，此刻老头正专心致志地在脑海中组合着方才梦境模拟中检测到的那些数据，推导出一幅可能存在人体改造的模式图，一个又一个分支从人的起点延伸出去，经过各方改造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又在进一步的开辟下出现更多的分支。这种越往后越复杂庞大的脑图蔓延，经过6次之后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由此出现了几百种方案。他需要从这些改造方案中找到一个最优解， 然后再给苏哈动刀。喂，我开玩笑的，你不会真的给我注射毒品吧？一次就会上瘾，上瘾我这辈子就完蛋了。上司没有理他，想了一会儿，大概整理出思路，盯着一个屏幕看起来。随着大脑的活动，屏幕上自动跳出一行行字符。去报告船长，狼狗可以放到二线去了，他将来会成为最强的改造人。上司的脸沉浸在阴影里，微微地笑着，然后伸出三根指头。给我加价30%，我得多要点酬劳。船长不给你，就别点头。船长虽然脾气暴躁，嗜血成性，但我没有技术，他还是会考虑的。船长会生气的，他养的那个精神病狼狗咬我怎么办？不会的，你把这些数据报告结果给尤里，他看到这个女人与狼犬的差异之后就不会那么做。 现在就去，他还没睡醒吧？ 野心的催化剂是最好的敲着门，去吧。船长在富丽堂皇的卧室内度过了又一个纵情声色的夜晚，酒杯四下倒着，床上床下一片狼藉，此刻正在几个妖媚女的包围下安寝。红发男在紧闭的门外靠着墙静静地蹲坐着，看样子是在守护由13种材料复合而成，已是钢铁长城般的房间。几十米的走廊很长，船长的卧室在走廊的尽头，另一个尽头是楼梯和一扇小窗，在这之中没有其他的房门和东西，除了监控器、防卫激光。他发呆地望着铁窗外远方的世界，从夜晚一直到天明，头脑中的植入芯片不断发出名为清醒的电信号刺激，弄得红发男无法睡着，显得略微疲惫。他守护的屋子里又是一夜折腾，此刻才终于变得和这走廊一样平静。皮鞋踩踏的声音由远及近，红发男模糊的双眼眨了几下，霎时变得精锐。他缓缓收回视线，瞄着冲下的楼梯口，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紧握着一沓纸摊出来，用力地摇晃着。 别攻击我，我只是来送信的。 寂静阴暗的走廊内，不为人知的纤细细腻的激光网在里面穿插交错着，普通的钢铁一旦射入就会被烧蚀切开，自然那些贸然闯入的人更是不在话下。这只手的主人显然知道这里的机关和红发男的厉害，不等回音，绝不探出身子。红发男缓缓地站起身，转过去敲了敲那扇厚重的钉满钢钉的门。室内长达半分钟的寂静，他再次敲起，直到第七遍时叫骂声传了出来： 狗崽子！ 铁门刷的一下从中央裂出一道十字形缝隙，迅速向四角收起，大腹翩翩的秃头船长穿着臃肿的睡衣从黑暗中走出，像一团肉。 吵我，吵我！ 他气恼地踢了一脚红发男的腿，后者自觉地向后屈身低头，眼神呆滞。 谁在喊？ 秃头船长朝走廊尽头望去，小铁窗的光照下，那只握着材料的手正不停地颤抖。 我是来送那个女人的梦境魔模拟，你模拟报告。 秃头船长走到自己卧室门旁的一堵白花花的墙壁前，手掌按下去，随着嗡的一声，以掌为中心的一块一米见方的金属墙水平反转过来，露出后面100多个键的操作面板。他的记忆力似乎很好，在上面点按了20几次后，转身看了一眼红发男，似乎要他做点什么，而后者一动不动。 妈的，不好使了！ 他剃了低头，站在一旁，像个先天智力不足的孩子一样，痴呆地盯着地板，双唇微微合动的红发男一角。红发男的身材异常高大，秃头船长只能踢到他的小腿。他此刻的眼睛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和他的头发一样赤红。 喏。 秃头船长朝走廊另一边努嘴示意，红发男像是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朝小铁窗的方向迷迷蒙蒙地眨了几下眼睛，渐渐地发出红色的光。突然像是受到什么刺激似的，红发男的两眼变得极亮，胸口迅速鼓起，浓重的吸气之后是一声震耳欲聋、足以让人吓破胆的巨吼，如饿虎出笼一般可怕的声音在走廊内激荡，直冲向攥着模拟数据报告的那只手。秃头船长什么都没有听到似的，扬着下巴朝着走廊尽头得意地笑着。卧室传来几个女人恐惧的尖叫，吼声在十几秒后消失了。那只手抖得更厉害了。 滚过来吧，激光网撤了。 下马威之后，秃头船长不耐烦地喊道。一个个头不高，梳着中分头，穿白衬衫灰色西装裤，套件白大褂的眼镜男颤颤巍巍地探出身子，牙齿还在控制不住地打架。他鼓起勇气一步步朝走廊尽头的秃头船长走去。 哦，是你啊，救回来的女人怎么样了？ 船长，你每次都弄得这么吓人。 快点，我只关心小妞的检查结果。 你自己给看一下吧。 他扶正眼镜，把一叠纸递了过去。 是这样啊，出个价吧，这次你们想要多少酬劳？ 眼镜男沉了沉气，掩饰住心中的恐惧，缓缓地伸出三个手指。 加三成。 成交。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